咁啊，翻到嚟啦，咁啊就嗱，咁就嚟緊啦，後日啦，就係呢個7月7號嘅呢個九龍大遊行，咁呢個係一個新鮮嘅嘗試嚟嘅，呢個係我哋未試過九龍遊行㗎，係咪？我哋只不過最多就係九龍暴動啫，咁啊呢個多謝工聯會啦，係咪？ 咁但九龍遊行係未試過嘅，咁但係我而且我哋今次呢就係梳士巴利道嗰邊就行到過去啦，就係呢一個高鐵站嗰邊。咁呢次呢就要真係多謝，即係呢次呢就係呢班後生仔就使嚟啦，佢自己搭部大台就獨立於呢個民陣啦，其實就係。咁我呢個係歡迎嘅大佬，即係大台呢應該其實百花齊放啊，係咪？ 個個都可以做大台， 係個個都可以做大台， 遍地開花， 俾佢哋自己即係其實試下做一次。我覺得即係呢個就係網民自主、冇大台模式啦。咁呢一個呢就樂見其成。 咁樣，咁好啦，嗱，但係其實而家今次呢，呢個所謂嘅即係7月7號大遊行啦，其實嗱，我哋覺得有啲風險喺度㗎，有啲危機喺度。嗱，因為呢，你話嗰個針對嘅對象呢，就係呢一班叫做係大陸遊客。咁大陸遊客呢，我即係我其實我早幾日之前我見到呢一個咁嘅 idea 出嚟之前呢，咁其實我都見到喺連登裏面呢，有啲討論啊咁樣就話，哇，會唔會搞到好似呢，即係呢一個驅王咁樣㗎咁樣。 我又有呢個擔心。係囉， 咁樣即係你以前驅王就好，唔係我就撲街㗎嘛，唔係我第一帶曬啲豬嘴。 然之後咧着件共產黨衫，咁然之後喺度嘲笑佢哋噶嘛。唔係正如頭先你咁講，我第一個擔心咧就係，即係九龍咧點解咧差佬過去嘅日子裏邊咧，經常會批准遊行咧，就係因為經過幾次嘅騷亂啊嘛。 哦，OK。 係咪？包括六四嗰陣時候啦，包括的士啦，都喺九龍有騷亂啊嘛。所以好少俾你咧，除咗法輪功之外咧，就係好少俾你咁樣喺嗰度遊。 法輪功擺檔啫。 今次仲有咧就係。 即係對差佬嚟講呢個最大嘅考驗啦，唔好話我哋啦，係咪？就係喂，呢班係新手嚟㗎，你即係完全係冇即係溝通合作。咪你反而民陣佢哋放心啊，大佬啊，即係溝通得慣啊嘛，大佬啊，係咪？ 所以唔係我係有喂嗱，老實講，你話頭先嗰個風險，即係除咗講驅王嗰樣嘢之外呢，另外一樣嘢就係呢：喂，如果你以你嗰個成個 route 即係個路線，似乎你嗰個主題係咪繼續圍繞返即係反送中？ 哦，而家佢哋終於 係咪要求佢哋落台㗎？ 而家佢哋終於揾到新方向啦，大佬，因為佢而家揾到就係呢一個啦，就叫做所謂嘅武昌起義啊！咁我哋武昌起義啦，我哋不如睇下片先。 路，做阵压上满鼻孔黑和及三代熟悉嘅口号， 加油加油加油， 似曾相识嘅场景。争取嘅唔系咩自由嘅空气，只系想有啖新鲜空气咋。湖北武汉杨路嘅民众，因为反对政府喺当地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自上周五起连日上街抗议，但就被当局粗暴驱散。有居民话，垃圾焚烧厂起喺30万人口密集区度，仲挨近两间学校。若果起成，每日要处理4000吨垃圾嘅话，将会对佢哋带嚟严重嘅健康威胁，激发大批民众上街游行。政府虽然一方面话群众唔同意，项目就唔开工，但同时间就用尽一切办法压制反对声音。多名民众被打伤，但官方就冇提及过受伤人数，兼 block 埋现场网络信号，尝试封锁消息。当局星期四又派出数以十计嘅特警车戒备，声称截查到两架载有刀、汽油同爆炸物嘅车，指恐怖分子已经渗入当地制造事端，将事件定性为暴乱。要民众留在家不可以出街不得止，还泥巴式恐怖，逐家逐户拍门威胁，如果继续上街就会解除一切福利待遇，影响三代人，又逼家长签建厂同意书，至若果不签就会开除他们子女的学籍。 如果动新闻， 你真系几捻恐怖咧！真系屌你，真系嗱，而家你真系呢个叫做系啦，即系嗱，连灯仔啦就开始啦。咁啊，你见到佢哋好犀利啊！嗱，屌你老母出捻埋坦克啊！即系有啲坦克上啦，佢都未出嘅，其实有啲其他片有嘅，其实 装甲车多啦， 装甲车咧应该主要装甲车。咁但系其实装甲车咧，即系你唔好睇小佢，即系你听翻陈清华佢哋啊嘅讲法啦，其实即系我你唔好睇小装甲车，其实越即系你佢哋其实行得几快，咁所以真系会碌死人，其实系。 咁所以我觉得你香港作为呢一个桥头堡呢、 啊、 用返呢一个嘅论点呢，其实你係会影响到大陆嘅。咁、 啊 嗯、当然你话究竟武汉有几多人係了解到即係香港呢一个嘅反送中嘅运动嘅情况呢，我不能够测知，亦都唔可以即係、就是、第一你就唔可以托大就话我哋对佢哋有好大嘅影响，但係你可以睇到從習近平的管治以來，由2012年當權以來，其實對在國內的民眾的壓迫，在沒有那個制度的、就是、互相制衡的情況之下，其實人的反彈或者那個矛盾是很快上升到好像是我們這樣的水平、 嗯、 所以當他越鎮壓得緊要的時候，其實人的反抗是越激烈的。老實說，剛才那些鏡頭你看看，即係同我哋不遑多讓， 似曾相識。 佢係未搞催淚彈，未搞橡膠子彈嘅啫，係、 嗯、 嘛？喂，佢哋嗰個做法咧係更恐怖，係逐家逐户拍門嚇到你真係。 你可以睇下啲片，衰 三代人 啊，幾犀利啊！其實係，即係其實佢掟嘢仲犀利嘅，其實係。嗱，佢哋嗱，今次咧點解會有即係呢條片咧？其實佢就話啦，係咪響應香港反送中大遊行啦？其實咁呢個兩回事啦。咁但係咧，你見到其實佢哋咧嘅做法又好似好似學咗香港一啲嘢啊！嗱，第一口號唔講啦，第二就係其實佢哋行如流水啊 ，be water 一樣嘢咧，即係有啲人就話喂，咁好似咁似香港，因為其實咧之前咧有啲人咧即係其實公安嗰啲啊，即係省政縣政府嗰啲，即係走出嚟同佢傾，就係話啊唔會搞噶啦，乜乜物物啦。 如果多人反對嘅時候， 成日都係咁嘅。大陸佬成日都係咁㗎，即係共產黨成日都係咁㗎。 應承咗你嘅反悔。 係啊，然之後秋後算帳㗎，撲街啊，然之後就卷土重來㗎，成鳩日都係咁㗎，其實係。 林鄭咪學咗呢樣嘢囉。 係啊，咁好即係係啊，一邊談邊打，你唔好成日話 Donald Trump 邊談邊打，其實最邊談邊打就係共產黨。 亦都係識得最靈活運用呢一個手段嘅方法。 嗯、 即係正如你今日講返香港嘅情況，就係你林鄭 ,OK, 消失咗成13日。 嗯。 一出到嚟呢，就係本來喺7月1號朝頭早是讲到即係惺惺作态啦，话即係会聆听唔同嘅意见啦，话吸收咗好多嘅经验啊，咁之如此类嘅嘢。喂，夜晚黑已经系变晒脸㗎啦。 嗯。 係咪即刻借呢一个嘅 set up 呢，系嚟即係谴责暴徒㗎啦，企图分化群众㗎啦。 嗯。 跟住你要倾嘅时候，就揾呢个科大，諗住呢一个嘅史维发表咗个声明，话要揾个根本矛盾啊嘛，所謂嘅 root cause 啊嘛，基本嘅原因啊嘛，即刻揾科大學生傾，閉門會議， 喂，老實講，今次啲學生咧就反應快。 嗯。 喂，你嗰五個我哋提出嘅訴求，喂，你有冇正面嘅回應嘅先？喂，如果你冇正面嘅回應，你就咁借我哋話同青年工作青年人傾完之後做呢場 show， 咁我咪真係陪你診。 嗱，其實唔係佢 幫你過骨， 其實佢都讓佢噶啦，即係你有四大訴求嘛。你如果你想見面嘅，得讓一個先咯。而其中嗰個咧，就其實叫做你唔好再追捕，你唔好再搜捕呢啲即係示威者。咁第二個條件就係話公開進行咯。我哋唔做閉門噶，係嘛？即係嗱，你要你四個訴求，你讓一個啫。喂，你俾上期先好唔好啊？係嘛？你全部一寸不讓，喂，你可以你有 counter offer 嘅、哦。 咁你揾我嚟傾做咩咧？ 嚇、啊，你 counter offer 一樣嘢啊！你起碼 我陪你做場 show 做場戲。啊話哦，因為你講話我要即係接觸青年人啊嘛，我要做青年工作啊嘛，我要和解啊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真係談談打打喎、 啊， 你一邊就係真係 stick 喎、 啊。咁我對佢哋唔住喎、啊，大佬我好冇義氣喎、啊，冚家產。 唔係同埋你今次嗰個大手部係有排搞、 啊。 根據我收到個 message 就係咧，佢係而家全面地去揾人啊，邊幾個曾經、入過立法會嗰啲咧？你真係醒醒 啦！ 慘過709喎、啊，你咁講， 慘過709大手部啊！ 仲多，即係你頭先你講嗰個咩朗讀金鐘宣言嗰個，一定仲硬招啦。 因為點解咧？對共產黨嚟講，7月9日之後咧，其實佢已經係震怒，佢震怒兩次嘅。7月9日完， 6月9日 震怒完一次之後，再嚟7月1日，亦都係震怒，因為兩次韓正咧都係飛咗嚟深圳睇噶嘛。 嗯。 兩次都係嘅，而佢覺得點咧？唔係覺得林鄭月娥做錯啊？學你頭先講，即係因為你個隊長啊， 係 一個咁樣嘅作風嘅人啊，強硬路線嘅人咧。佢、覺得你班友冥頑不靈，我讓你嗰段時間到 G20、28、29 come back， 佢真係 come back 啊！就係全面打我哋啊！所以佢呢個大手部咧。是令到咧，我哋嗰個白色恐怖係繼續存在。即係從運動嘅角度嚟講，你咪嚟咯，我都預咗你噶啦。 哦，但係其實咁樣佢咁樣做嘅話咧，係令到咧，即係其實呢個撕裂咧係唔會停止嘅，不斷咁樣 攞實上咗。佢完全係用翻對國內嘅一套嘅做法。你睇翻頭先即係武漢嗰個做法就係、是，喂佢咪全部空你哋咯。喂，佢係一個變種嘅手法啫嘛，逐家逐户拍門。佢而家就係逐家逐户咧。就係、是、拍門啦，不過你邊個曾經參與過稍為有少少證據嘅人， 係啊， 佢都拉你啊嘛。 咪就係、是、嗱，其實即係今朝畫家啦，畫家就話好似話唔俾保釋啦，係嘛？即係呢個佔王畫家。 哦，鬥埋春代添。 係啊，個春代仲俾人鬥啦，然之後好似仲要揾啲公安通佢喎。聽個辯護律師講喎，好似話有人話公安即係自認公安啊，即係 突然之間同佢講普通話。 係啊，即係我去話我哋揾公安玩你都得啊，係嘛？你咁驚送咁憎送終，我咪送你翻去咯，咁樣樣講呢啲咁嘅説話。咁仲有一個就係叫做係啦，即係三思維修工作室啦。咁又係、哦，其實因為佢話咧，佢屋企人啊就話咁即係上嚟搜捕啦，搜捕之後咧就話即係收曬呢個三思維修工作室啦嗰啲電話、哦，然之後就話佢咧係咪喺度 share 嗰啲起底 post 啊咁樣樣、哦，即係呢一個其實我哋睇 我同你 share 唔少啦， 呢、這個 share 啲起底 post 喎、哦，喂咁屌即係。嗱，然之後咧就話，哎，即係恰啲大肚婆啊，係嘛？又話大力拍門啊，我知你喺裏邊啊，快啲出嚟咁樣樣。咁然之後再拍咧就收你手機，咁啊，因為有嗰啲咩嘛，佢屋企人喺度即係影相啊。 大肚個家姐。 係啊，大肚個家姐喺度影相啊嘛，即係會黑社會咁樣樣喎，其實係。咁即係佢又話好恐怖啦，係嘛？ 唔係，所以你而家你睇佢個即係走勢同埋處理嘅方法咧，一方面咧，即係例如話揾張建宗。嚟會見你泛 貓哭老鼠喺度揾泛民，然之後就話， 終於就呢、這、一個連續三四個 自殺問題，就話香港都好傷心，一撲佢一街。 喂，你傷心嘅話，就唔該你停止呢個手部啦。 嚇、啊！ 喂，而家係我估啊，最後隨時係102人閒閒地，幾百人都有份。 嗯、 因為點解咧？佢積咗咁耐嗰個怨憤咧，對呢一個嘅當權者嚟講。佢一定全面剿滅你嘅喺呢一次裏面嚇你又好，因為煩下你都好嘛。正如頭先你講嗰個維修室咁樣，係咪？ 幾驚咯、 啊？幾廿個便衣又唔話自己係差人，好啦，跟住 又唔俾影拍嘢，跟住喺度兇你哋。喂，對一般市民大眾嚟講，未必係成日對住啲差佬嘅時候咧，係能夠處變不驚噶嘛。咁如果佢咁樣做法嘅話，唔止係一個，而家佢係全面搜捕緊。根據我的信息就係邊個入伏過立法會 ？OK， 係一個都唔放過。 嗯， 喂，佢嚇下你都好嘅。喂，佢唔夠證據都可以懟你上庭噶啦。 即係 harassment 咯， 係咪？喂，第一你拉完你之後。搞你嗰48小時之內，佢可以扣留你噶嘛？收集證據，即使你全部話我唔答都好，我冇嘢講都好，玩你十零廿個鐘頭，即係你就算揾到律師去陪佢，佢都睬你都傻。好，跟住經常叫你去報到，喺未落差住之前啊。好啦，如果佢係律政處係佢嘅人嚟㗎啦，係咪喺佢成個國家機器裏面㗎啦 ？charge 埋你得唔得？另一件事，正好似嗰陣時候佔旺咁。好多上到去都連嗰啲裁判官啊，都勾曬佢噶。咁但係個問題，佢玩咗你咁多鑊喎，由正式去即係搜捕你嘅時候，到要求你呢一個嘅續保嘅時候，再到正式落 charge， 玩到你包謝為止，睇你夠唔夠膽再嚟咧咁樣。你諗下而家佢連不誠實使用電腦去起嗰啲差佬底嗰啲。喂，老實講，嗰啲係惡作劇嚟嘅啫。如果你真係想社會和解嘅話，呢啲就算鬼數啦。你根本就唔係擺個咁嘅姿態。 嗯， 好明顯就係一個報復行為。 嗯， 由差佬到律政署到成個嘅特區政府，係全面展開呢個報復嘛。 另一篇文咪 announce 咗咯，呢啲我咪真真正正青年工作嘅開始咯。咁因為即係等於2014年開始，喂佢學你話齋佔旺啊、佔中嗰班細路全部要玩你一大輪，咁佢要做嘅就係咩呢？就係話，喂，你當日有份衝、有份遊行嘅嗰班人，全部就將你 ISO 嚟，然後去到培養佢哋嗰班建制青年，就成為未來嘅治港人馬嘛。所以你咪見到16年打後咪走咗一個周浩鼎出嚟，咪話俾人聽，喂，即係信我者昌，逆我者。喂，一個唔好彩，嚟緊嘅選舉將會有大量建制青年，亦都有亦都會將黃之峰嗰一類人就瘋狂 DQ 至永不超生，就好清楚噶啦。 所以而家嘅形勢咧係即係大家係惡劣嘅。其實我今日都好擔心嘅，即係究竟個媽媽大遊行咧，究竟係幾多人？ 媽媽集會 係咪？即係個集會啊！即係喺遮打花園嗰、那個，好彩都仲頂翻5000-6000人啦 ，at least 係嘛？即係而家最後公佈係8000添啦。咁你即係話我哋仲有一個即係氣勢啊嘛，唔會因為嗰個立法會事件 會啊， 係而即係受到影響。咪呢樣嘢係重要嘅，即係 佢講咗， 你叫 keep 住嗰個 momentum。因為點解咧？我哋喺呢一個過程裏面咧，大家太多 ups and downs， 大家太多 emotion 喺度，係而唔係好理性咧，就去分析個運動嘅走向應該係點搞。正如頭先你講，即係7月7號。即係將會有個九龍嘅遊行一樣，喂，嗰個情況其實都令人係即係抹一把汗嘅。不過而家連登嗰啲人係成熟咗咁多， 好好笑係喎。文匯報話咧，即係因為呢個10% 嘅內地客退團啊，惹恐慌喎、暴亂。 係老實講，就算佢想嚟啊。佢哋都撳住佢，唔好俾佢嚟啦。 即係收緊啲簽證， 因為佢驚佢哋即係受香港人影響 壞咗啊，係啊， 學壞咗啊嘛。雖然你話武漢係咪有個直接關係，我唔敢講。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呢一單嘢，你係真係針對住嗰啲內地嘅遊客去宣傳翻香港嘅反送中運動嘅，你實捉㗎，係咪？喂，而呢個亦都係佢最怕嘅一樣嘢。佢由2014年前後，其實佢係將中國人同埋所謂嘅香港人兩樣嘢係完全變成係即係勢死不可，勢 成功撕裂， 係啦，成功撕裂，即係勢不兩立噶嘛。兩批人，我哋係成日批評佢哋，話佢哋係蝗蟲，佢哋係成日話我哋係港豬。 咁佢哋真係通街屙屎噶嘛？有班人。 唔係嗰樣嘢唔重，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就係你令到咧，係原本兩地係一齊去對抗一個極權嘅政府嗰樣嘢咧，佢一嘢就打散咗佢啊嘛。 嗯， 所以今次你7月7號嘅遊行咧，如果你真係用呢條路線嘅話咧，你一定係要係強化呢樣嘢。 嗯， 即係中港人民，唔好話淨係港台啦，其實係應該係心連心嘅，對抗極權嘅。 而唔係應該係變成即係屙屎啊，唔排隊啊。 而家冇人再理呢樣嘢㗎啦。 係啦，即係嗰啲嘢暫時放開你先，嗰啲文明層次嘅嘢。喂，而家我哋係因為佢哋係面對最嚴重㗎嘛，即係老共嘅打壓、老共嘅操控、老共嘅白色恐怖。喂，佢哋係面對最大嘅困擾㗎嘛。 嗯。 所以你而家你唔係中港人民心連心去對抗呢個極權，我哋仲有咩第二個出路？ 嗱，就咁講，講翻去。 同埋咧，如果你真係加多一句啫，係有機會嘅時候，唔單止係武漢，其他各地都係因為呢啲咁嘅運動咧而雨後春筍。 係係係， 我哋就有轉。 即係希望大陸人咧就學香港嗰種即係即係模式啦，係咪抗爭模式？但係其實好難學嘅，因為其實。解放軍啊，佢可以用老解啦，佢軍警啦，好多唔同嘅梯隊啦，無所不用其極，而冇人報。而香港即係點解？就算係有呢一個咁嘅震報都好，咁咩係乜嘢救咗香港人呢？係就係國際記者，其實係咁，但係大陸冇啊。所以其實咧，呢樣嘢唔可以完全相比較。 同埋最重要嗰樣嘢係你要組織呢啲抗爭運動，大家都好依賴互聯網。大陸嘅互聯網係咩咧？ 全部 block 曬咯。 但係咧，就我覺得我嗱雖然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年青人而家好叻係嘛，即係我諗未必有資格去教佢哋，但我覺得即係有少少 advice 啦。因為其實即係當然佢哋都明白，就驚會變到好似咧就呢一個即係呢個驅王咁樣。但我覺得即係其實呢個其次，我諗唔會做。但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話宣揚呢個反送中理念嘅話咧，有個問題嘅，即係大家即係你自己去諗一諗啊。嗰、那個邏輯就係話咧我哋反送中，咩叫反送中啊？即係话我哋嘅即係所谓嘅罪犯，就即係你话喺大陆嘅罪犯唔可以逃过嚟香港，如果係嘅话呢，咁就要即係引导返去咁样。咁嗰啲咩人嚟？嗰啲大陆人嚟㗎喎。咁佢喺度就喺度答你，喂，我日日喺大陆即係生活喎、啊。即係我唔觉得有问题喎、啊。咁喂，有罪犯应该返嚟啦。嗱，呢个对话就应该係咁样啦，係咪？然之后就喺度，然之后就会问㗎喎、啊。你觉得大陆好危险啊？ 唔係，你应该咁讲。就係話咧，你從呢一個反送中事件裏面咧，就係你要令到大陸人咧去反思佢嘅司法制度嘅唔透明啊，甚至乎係唔公義啊嘛。香港人其實係一嘢係一個即係俾塊鏡你睇，就話我哋點解咁抗拒？因為你同我哋嘅司法制度嘅差異太遠啦，我連代表律師都冇啊，我唔止係扣留48小時啊，隨時係扣留咗。好似黃全章咁扣留咗幾年之後正式去審訊。 明白啊，然之後佢就會話：喂，其實我喺大陸生活咧，我睇唔到呢啲，就算有佢都未必知。佢可能會反過嚟咧，就同你講，其實大陸好安全嘅、哦，因為我日日都喺度生活嘅、哦。系嘛？嗱，你我唔知你有冇同大陸人有啲咁嘅對話啦。如果 冇 大陸嘅對話，就會咁噶啦，就會變成咁噶啦。 我試過嘅，試過。 係啊， 即係你，例如你去旅行咧，遇到大陸人咧，即係你同佢講，喂，其實大陸冇自由嗰啲咁嘅嘢，佢話唔係，大陸其實超乎想象嘅安全嘅。 係啊， 因為佢全方位監控啊嘛。 唔係，同埋咧，即係呢個咧，嗱，你其實美國唔知係咪《紐約時報》講嘅，就係話其實大陸人同香港人嘅分別咧。大陸咧就覺得經濟嘅利益咧就大曬，可以放棄自由。我唔記得係咪《紐約時報》定咩《華郵》定邊個啦？即係總之係即係有 外國傳媒啦， 嗱，總之美國嘅傳媒啦就咁樣講過。咁呢個其實真係嘅喎，其實又嗱呢個難度咧就唔係話我哋喺香港說服藍絲咁簡單，我哋留喺香港說服藍絲咧係遠遠係易過係說服大陸嘅遊客嘅，因為佢哋喺大陸生活啊，係嘛？即系嗱，我希望嗰啲即系连登仔去谂下呢一个道理啦，即系谂下点样搞啦。但系如果你话以声援武昌起义作为出发点嘅话咧，我觉得呢个系好嘅，呢个 work 嘅。或其实甚至乎呢个道理唔系净系武昌起义咁简单，即系甚至乎我以前都喺 advice 过，其实广东都系啊。喂，你而家睇下，喂大佬，你嗰个叫做系台山核电厂超级核电厂，喂，你成个盖顶都唔达标嘅。亂 Q 咁嚟嘅，喂，你嗰碳含量係低於安全水平嘅，都可以夾硬嚟。 咪所以咧，你睇到咧就係、是，喂，內地人咧，其實佢出嚟嘅反撲咧，雖然喺咁多個障礙裏面，即係梗係會差過你香港好多啦。第一，你個互聯網係全面做被操控嘅，亦都唔可以透過喺網絡世界裏面，即使你 控制喺香港咁好似啊，控制完所有嘅主流傳媒，你仍然咧，我哋可以喺 Facebook 啊，我哋可以喺呢、這個Instagram 啊，我哋嘅 Telegram 裏邊咧，係繼續咧去做呢個動員同埋反宣傳嘅，唔係內地一定唔得啦。但係你從呢一啲頭先你舉嘅台山嘅例子，或者我哋今日睇到嘅武漢咧，喂，啲人確實係有反應嘅噃， 梗係有啦， 係咪嗱，老實講。佢哋嘅危險程度比我哋更高， 梗係啦， 係咪？你睇下嗰啲咁樣嘅公安武警，係咁攞支棍啦，係咁亂咁搏，係、未出催淚彈，係未出呢一個嘅 傷個催淚彈啊！其實 呢個橡膠子彈嘅啫， 膊頭嘅班友， 佢哋要嘅嘢好卑微啊！還我清新空氣啊，大佬， 就係唔好起個發電廠啫嘛，係咪？ 所以頭先土伯你講嗰啲嘢咧，咩自由制度、咩法治呢啲嘢咧，其實太過。即系都太过咩啦？ 头先我想正正想回应嘅呢样嘢就系点解咧？就系、是、嗱、香港人其实都唔系完全系因为我哋为咗我哋嘅经济利益嚟放弃我哋嘅自由啊嘛。因为两样嘢其实系相辅相成嘅。因为我哋有咁样嘅自由，其实你所谓嘅资本主义制度一个自由嘅经济，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嘅职业，选择自己做边门生意，根据市场嘅游戏规则。其實係一個自由嘅根本嚟噶嘛。 嗯。 喂，如果你唔係一個咁嘅開放嘅社會嘅時候，你有乜可能可以做到啲咁嘅生意呢？全部俾黨委去控制嘅時候，呢個係唔務實噶嘛。喂，同樣道理，你好多內地嘅有錢人有咗錢之後，大家都諗住移民啦。 嗯。 你估佢唔知咩？你估佢哋真係唔知道佢哋嘅喺呢個地方，其實除咗揾食之外，係完全唔開心嘅咩？我讲一句嘢又唔得，我想用呢个软件又 block 嘅，我对又日日都有对住啲敏感词，唔系百度就系要玩你嗰啲叫咩？佢嘅微信， 嗯， 系啊， 发个信息，随时有六四啊、八九啊，系咪？而家连送中啊、香港啊，佢啲关键词随时都系 cut 晒嘅。 我放心啊，佢哋有另外一种方法去兜过佢嘅，不过好核突啫。个玩法系， 嗯， 你全部都系要翻墙嘅， 嗯， 喂，你呢个系乜嘢嘅国家嚟噶？喂，所以即系其实我哋借呢个契机咧，喺个反送中运动里边咧，未来个运动方向就系咧，你要谂，除咗港台系要连结之外，其实咧系中港都系要连结嘅。咁我哋个运动就有出路，我哋就唔会系灰心丧志。我哋喺嗰个过程里边，我哋冇咁多 ups and downs， 同埋咁冇咁多 emotions。因为老实讲，我哋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我哋知道最大的老板就是中南海帮我哋拍板，无论我哋出几多人都好。喂，今次老实讲，我再重申一次，是惨胜嚟嘅，是好惨的胜。我哋都不知道我哋疫权的六月啊，疫权六月啊，究竟挨到几多第一个月？ 要付出好大代价，唔系即系。呢、這個咪就係講逆權大狀咁樣樣咯，大佬，你係咪最後尾？你如果你係講百幾人拉嘛，百幾人全部拉喺曬個庭度，喂，大佬，即係然之後你幾佢最後尾個幕就係好多辯護律師啊嘛，大佬， 百幾個， 百幾個，咁好啦，即係我都喺度睇啊，即係如果你喺呢一個即係林鄭政府嗰邊去諗嘅話咧，你諗下其實個最後尾個情況好尷尬，嗱而家。呢、這、一個叫做係黃台陽咧，就打開咗呢一個德國呢一、這個叫做係人，即係呢個德國 政治犯啦、啊， 政治即係呢個政治庇護大門。咁喂，100个人裏邊，你都拉100个人，梗有一啲人咧都會尋求政治庇護喎。你諗下個狀況幾尷尬？ 冇啊！我都話而家我即係正式係轉變就呢一個政治犯嘅問題嘅態度，或者係政治庇護嘅問題嘅態度，可以走嗰啲友走咗佢。尤其是佢喺未落 charge 之前，不過呢個好難判斷啊！未落 charge 就係、是、一落 charge 即刻走咯。因為點解咧？唔係好似老蕭咁講話移民咁簡單，而係在於你要製造一個嘅社會或者係政治嘅氛圍，就係、是、香港呢個地方係有政治犯外邊，而呢一個就係最 appropriate 嘅 moment。 嗯，但係咁講喎， 你同埋你去正都求人得人啦、啊，佢都好想你、啊、你咁玩啦、 啊。而家好 唔係啊？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都需要繼續喺持續喺國外裏邊咧，係參與呢一個反對運動啊嘛。唔係呢個先係重要。你諗下，當年台灣幾多人走咗去美國，幾多人走咗去日本，即係嗰啲政治犯。其實佢哋喺無論喺日本或者喺美國嘅時候，佢係會繼續搞噶嘛。 係成立啲即係台獨組織噶嘛，係咪？其實而家老共係逼緊你咁樣做嘛。 嗯。 咁你咪正式回應佢咯。喂，我唔覺得我哋而家仲有需要喺而家咁嘅環境裏面好似三子咁喎、啊。 嗯。 好似十三加三咁喎，或者係啲旺角二事咁喎、啊，我送俾你喎、啊。 嗯。 如果我要突顯呢個制度，成個國家機器嘅壓迫嘅話，已經夠啦。 嗯。 That's enough。真係夠啦。喂，嗰啲友走咗佢算啦。因為而家你俾佢咁樣面對呢個審訊咧，係冇意義噶啦，已經。系嘛？佢一定系继续 purge 落去嘅，即系所谓嘅咩话，即系追捕落去嘅。而我对佢嘅判断，今次佢系会陆续有嚟玩白色恐怖， 嗯、 用尽任何奸计，用尽任何手段。唔好话喺个建制嗰个选举嗰个层次，喺个民间里边，系、 嗯、 加强嗰个操控，因为呢个系习近平嘅作风嚟噶嘛。呢、這个系成个全面管治，将、 啊。 所謂高度自治嗰個屏啊，係完全一面倒噶嘛。 因為朱隊長就係得呢一招啫嘛，其實。 同埋佢真係震怒啊嘛。 嗯。 佢對於香港人喺呢個六月九號，再到呢一個嘅六月十六，到再到呢個七一，以我哋對佢嘅認識同埋判斷，或者係佢當權以嚟嘅判斷，佢一定會係加強呢個壓制嘅，一定會加強呢個操控嘅，加強呢個懲罰嘅。咁你冇理由送人入虎口啫，係嘛？我哋對好多人嚟講，即係我唔係鼓勵移民啊，而係我覺得，如果係真係喺個過程裏面大家有事嗰啲，放佢吹走咗 咧。環境唔同咗啦，講到尾就係、 是，咪仲係仲好啊！你令到個政府係更魚皮啊嘛！喂，香港咁耐以嚟，邊度試過有政治反嘅啫？ 我覺得即係佢都唔怕魚皮喎，即係好無恥喎，其實。 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起码唔需要系俾佢咁样咧，系即系呢个疲劳轰炸啊嘛， 嗯， 同埋呢个政治嘅压迫啊嘛，喂呢样嘢已经系好重要啦。喂，今次佢系唔会手软噶， 我觉得最如果最样衰啦， 佢唔会差得过梁坚琪嗰个判决噶， 啊， 唔会差得过七年噶，随时系咁上下噶。 如果系最样衰嘅做法啦，即系或者令到老共产党最样衰啦，就系欧盟开始商讨。究竟我哋嗰、那個即係嗰個政治庇護分幾多 quota？ 我哋每個國家究竟咧， 即係敍利亞難民咁 啦，係好似敍利亞難民咁樣啊，係嘛？即係呢個係對呢、這、一個誒呢、這個特區政府嘅終極侮辱嚟嘅呢個係。 呢、這個係最 embarrass 佢噶嘛？ 係啊， 係咪 啊？即係然之後就同呢班人講唔使驚，係嘛？ 你拉啦、 啊， 你繼續拉啦， 即刻走去呢領事館嗰度，係咪？ 唔係我最驚係點咧？佢已經即刻收護照。 嗯。 咁你就好煩啦！你真係忙著行動咩，大佬？ 唔係，因為變咗好似阿邊個啦？呢、這、一個呢、這個維基解密啊，邊個啊？即係 阿桑奇， 阿桑奇咪最後匿埋咗喺領事館入邊住。 但係你 阿瓜多爾， 你呢啲領事館係冇實噶嘛？你諗下，阿瓜多爾最後都係受到即係好大嘅英美嘅勢力或者歐洲。西方嘅勢力係焗翻佢出嚟啦， 咁佢都好大壓力啫，大佬喺個密室入面冇自由，大佬又喺度玩喺度踩滑板，真 係。其實你做得難民嗰陣時，某程度上你都冇自由啊，你都焗住喺陌生嘅地方度住難民。 你見到啊？ 但如果你香港真係有政治犯，老實講就真係好悲哀嘅， 啊， 係咪？即係香港從來一個自由嘅地方。 咁好啦， 我哋都相信，即係呢個法庭。能夠還我哋一個公道，但係而家你去到而家咁嘅環境，經過呢個送中嘅條例之後，我哋即係出盡死力，每一個人喺每一個崗位裏面都做呢一個逆權公民裏面其中一個角色嘅時候，喂，都面對咁嘅逼迫，喂，咁你唔選擇即係攞政治庇護，你有咩第二個辦法？ 嗯， 係嘛？即係我都 highly recommend 噶嗰、那個嗰日拉咗個口罩嗰個咧，有得走快啲走。 边个口罩？ 即系话港大跟住喺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读紧呢一个嘅政治。 哦，梁继平啱啱佢呢班友讲梁继平，即系嗰、那个读朗读呢个金钟宣言。 喺佢未拉你之前，好快咪脆脆。 系诶、我觉得佢系未必会，即系佢唔系唔敢啊！佢已经有种咧殉道即系因殉道嘅精神喺度。 谭志同啊，真系做 系啊！即系你见佢嗰日嗰个样系，即系佢自己除咗口罩， 大佬， 佢今日都接受訪問， 系啊，嗯、接受訪問啊，我都想揾佢上嚟啊，搞搞下都，即系想認識一下佢呢位朋友啊，其實係，即係起碼我覺得佢係比起，我覺得係威，即係 唔係？但係我始終我今日嘅態度就係、是，我都堅持認為就係、是，我哋唔應該喺呢個國家機器嘅環境裏邊咧，俾佢咁樣壓迫 嚇， 嗯。 我哋受够啦， 我哋要揾人开战术， 因为我哋 越多人越好。 坐嗰几年，或者呢位兄弟疑似咁坐嗰几年咧，系唔值得。 嗯， 系唔应该，即系第一你唤醒唔到任何人，因为戴耀廷已经做咗啦，陈建文已经做咗啦，系嘛？黄之锋之前佢哋做咗，阿铭嗰啲已经做晒啦，系咪？呢、這个政府个国家机器点样压迫我哋嘅人民？透过呢一个嘅法律嘅手段，以法治国，系咪压迫佢嘅不同意见人士已经够啦？即系我哋唔需要再创造呢一样嘢出嚟，所以开条新嘅路线就系、是、全部做政治犯咯，喺海外继续搞咯。不过当然我唔可以代人哋咁样决定咧，因为大佬人哋去到外国，人生路不熟，都要有个即系展开嘅新嘅生活，未必个个人都适应噶嘛。从过去即系中国嗰啲不同政见嘅人士去到外国。即系个个都抑郁，我一样系， 嗯， 因为法国离开咗个土地啊嘛， 同埋都好难搞翻入去，尤其是你讲紧中国呢一个比较封闭嘅地方，话陈光诚想试下睇下仲喺中国有冇影响力，到最后都冇噶， 冇 咁即系好 desperate 就喺呢啲咁嘅位置啊嘛， 地咧就冇噶啦，其实就亦都唔， 不呢个系一个 choice 啦，我冇定见嘅，即系我话其中一个选择就无谓，即系浪费咗几年嘅青春，即系俾呢个政权咁样玩 Q 你啫。 嗯， 呢一样嘢大家系要谂嘅。如果你继续用呢一个抗争路线嘅话，点解我哋翻翻转头，即系再讲多两句咧，就系点解话我哋系保留翻有用之区，唔好同佢即系俾机会有位佢入嘅原因就咁解。因为佢而家真系用尽任何方法嚟喐你，即系你出入立法会咁。今日我喺度数啊，就算用翻我哋香港嘅法例都好，大把嘢喐你啦 ，try passing 系咪 criminal damage？即系刑事毁坏，即系 暴动啦， 暴动、非法集结又得， 嗯， 你有破坏社会安宁就计埋暴动，咪大把嘢、啊。喂，你叫俾佢你告你行为不检，你都真系 唔系周星唔系周星驰嗰套九品芝麻官咁讲咯，即系强奸只猪咁样屈你都得噶嘛？今时今日咁玩， 唔系同埋就算啊，佢最后尾入唔到你罪，嗰一年半载啊，真系搞到你精神崩溃啊，大佬。喂，我哋唔想再见到有第五个、第六个啦，即系 自杀。 最惨就系个政权系唔会动容，最伤心系我哋同路人啊，或者系你屋企人啊嘛，系咪？ 唔系你用自杀个勇气做其他嘢啊？ 唉，同埋一世流流长，尤其是嗰啲佢全部廿几嘅，系咪啊？我哋就话已经。即系走过大半生 啦。其实真系要同政权斗长命嘅嗰样嘢。 喂，我去做系咪有价值过佢啊？如果系拣呢条路嘅话，大佬我都唔拣咯，因为我仲有其他嘢可以同佢继续斗争嘛。或者，喂，两个礼拜嘅嘢系唔会咁快成功噶，咪翻屋企谂下先咯，休息一个礼拜，大家出嚟志同道合嘅人度下有咩桥。喂，我都系啊，我有嗰几个饭局噶，教堂嘅朋友系嘛，我哋以前学联嘅人。我哋真系翻出嚟，即系大家 brainstorm 下，仲有咩可以搞嘅？喺我哋唔同嘅层次里边，唔同嘅岗位里边，做逆权公民嘛？喂，有啲嘢你可以 resistance 噶嘛？即系正如 Time Magazine 系嘛？ 嗯， 即系铺香港人喺个烟雾弥漫，因为系呢个催泪弹嘅情况之下，举起雨伞嘅时候，一个英文字 resistance， 中文就系抵抗。我哋做啲好少嘅嘢，但系多人做，每个人都做，就掂。呢、這个政府系管治唔到落去的。林郑月娥亦都唔可以继续咁样肆无忌惮咁样去进行大手部，就咁简单啫嘛。喂，今日嘅时间差唔多，未食饭我都 好，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